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一生搭档众多，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算是张庆森、赵佩茹和王凤山三位了。其实啊，和马老搭档的演员还有不少，而且马老还把一位搭档的儿子收为了自己的弟子。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一起聊一聊马三立和尹笑声这对师徒。提起尹笑声先生，常去天津听相声的朋友啊，肯定十分了解，而且都喜欢亲切地称他为尹爷。尹笑声先生的父亲尹寿山，艺名尹傻子，想当初曾经和马三立先生一起做过搭档，可以这样讲，他是尹笑声先生的启蒙老师。年幼的尹笑声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相声中的一句台词儿：“才来先生。”尹笑声正式开始学习相声是从6岁开始的，在和父亲学相声的日子里，有一件东西一直陪伴他，那就是家里的鸡毛掸子，说错了就少不了要挨上一顿打。不过也正是因为父亲的严格，才给尹笑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听一段尹笑声刘文步合说的传统相声学西河的片段。 有一天我听西河大鼓去，咱甭提哪个演员， 是 我进门以后坐在那 啊， 他在台上一叫板开始唱， 怎么样？ 我看着表，他唱了30分钟了 啊， 我愣没听出来是哪部书。 那是你呀、不常听书 啊， 你不常听， 你呢？ 你看我们这个常听 哦， 还甭说那么长时间，三句。我就能知道他是哪部书， 错不得少， 三句 啊， 对， 你还甭说三句 啊， 也甭让那个西河大鼓演员到这上来 啊， 我在这儿学他 啊， 我在这儿唱，我就唱10句，你都不知道是哪部书， 不可能 啊， 不可能， 不可能啊， 哎， 我唱10句，你就不知道是哪部书？ 你呀，我要是不知道，我告诉你啊，看见了吗？这台上有没什么东西，我打这爆炒的往外咕噜，我咕噜出去， 你都进来了是？这位您可听见了 啊？ 刘文波给您练一首， 那当然了， 练一首《就地十八滚》， 哎， 西河大鼓啊。 祝君文说您老慢慢地听， 还真有味儿。 当时论听来扎住了我的骨板，说开了正风，这不输我有心， 春打头上唱，咱多的唱到热闹的正当中，我不输，我有心重打为你上头论，输到了林位没有什么后程，不唱头了咱们不唱位，掐起了两头我就表表当中啊，热闹又好听，都说我们说书的把书忘记了，你们哪里想到一马好算我还记得更清，我要是把书就该忘记了，我还指着什么吃喝穿戴就下了宾棚，哪里丢了哪里找哪里接着唱，咱们哪里断了哪里明啊，风筝我的中的民工沙土我推小车，咱们慢慢的拱，南宫射箭还得照直了等，电线断了还得接电线，要是接上一个马井子哪个不行， 这哪部书这 不打了不 知 道，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我告诉你 啊， 你听着那都是废话。 是啊， 虽然是废话 啊， 他经过西河大鼓演员艺术加工， 怎么样？ 让你听着不烦。 哦， 那怎么叫艺术呢？ 对， 长篇书目 啊， 他离不开打仗。 对，离不开打仗。 两员大将一上阵 啊， 古时代打仗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什么规矩啊？ 到两军阵前互相通报姓名。 对。 这个一问，来将同名。这个一回答， 怎么回答？ 你姓什么叫什么，这不就完了吗？ 没事了。 其实这是几句话的事。 对， 到他这儿不行。 怎么？ 那他这儿 啊？ 他这儿一问，他这开始一唱，整本大套唱了一大段。 哦， 到最后，你还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是吗？ 对 啊，您再瞧瞧， 我给你瞧瞧。 来来来， 两员大将一问 啊， 你老爷刀下不死无名之鬼， 对， 来将同名， 嗯，给你杠子不就完了？ 对，不叫他叫板， 叫板， 你且听大问， 哦， 嗯，一敲这鼓， 嗯， 不就叫板？ 叫板， 弦子一响， 嗯， 所以他开始唱， 唱什么？ 您注意，他叫什么名字？ 对。 提起我的家来家道有啊，说我无名却道有名，高山上点灯我的名头大，大海栽花我是有根藤，东海岸飘来了花枪鼓敲两下，咚隆咚四海扬名，头辈爷爷有名姓，二辈爷爷也都有名，子不言父是正理，我要是不说你毛不清。他叫什么名字？ 哦，不知道， 啊， 他根本没说呀，他呀。 两个人通报完姓名， 怎么样？ 这是动手打仗， 打仗。 这一打仗 啊， 您让西河大鼓演员一描写， 怎么样？ 让您听着 啊， 是又细腻 啊， 又可笑。 哦， 可笑。 怎么打 啊？啊，他这一唱就这样。 怎么唱？ 话不投机动了手啊，各持兵刃可是交了锋，枪碰斧刃叮叮当当响，斧子碰枪头叮得个当啊当得个叮啊，叮得个当啊当得个叮啊，叮叮当当冒火星。 这是打仗， 这打铁。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尹笑声和刘文步二位合说的学西河片段。七岁时啊，尹笑声拜马三立先生为师。谈到和马三立先生学艺经过，尹笑声先生曾说，老恩师的教育方法和自己的父亲完全不同。尹寿山先生的教学是让尹笑声通过挨打长记性，从而把相声学好。而他的师父马三立用的方法更让尹笑声感到害怕。 那究竟马老的方法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尹笑声和冯宝华二位合说的相声小段《砂锅打老虎》。听完这段子呀，红酒再告诉您。 您会喝酒吗？ 啊，会啊。 会喝酒， 不过喝的不多。 好，好，那叫会用。 哦，是是。 我也会喝酒。 哦， 有这么一句话， 是 无酒不成宴席。 对， 喝酒不算个坏事 啊。 可有一样， 是 也得注意影响。 哎，不错， 喝两桌就完。 嗯， 不耽误事儿。 哎，是是。 可有的人呢， 嗯， 就不行。 哦， 喝起来没完。 是啊， 这外号叫酒腻子。 喝好嘛， 一喝酒就起腻。 嗯， 上午八点开始喝 啊， 喝等下午十点半了。 哇， 这酒没喝完。 嚯，那受得了吗？ 上朋友家串门去。 嗯， 别走了。 嗯， 在这儿吃吧。 啊， 摆上酒了。 是， 坏了。 嗯， 这一喝呀， 啊， 夜里两点他还不走。 嚯， 还喝着呢。 那人家也得休息啊。 人家受得了吗？ 是啊， 我们门口， 嗯， 我门口一个街坊呢，论着叫二大爷。 是是， 说这位二大爷 怎么样？ 他就是酒腻子。 哦，还真有这人。 上回不出个笑话吗？ 怎么个笑话呢？ 他朋友家呀， 嗯， 儿子结婚， 是是， 把他请去了。 嗯， 他去了之后随了份子， 嗯， 坐那儿一喝酒， 嗯， 没完了。 嚯，你看看， 夜里十二点了 啊， 客人全走净了。 是是， 就他一个人， 嗯， 那还喝着呢。 嘿，你这玩意儿，呀， 还喝呢。 嗯， 喝完一壶又给添一壶。 嗯， 添完一壶，喝完了又添一壶。 哇，酒量还不小。 没完呢。 嗯， 人客人着急呀。 对呀， 尤其那新郎官， 嗨， 他不走他睡不了觉。 对，人家得入洞房啊。 哎呀，一边看着心里一边想， 嗯， 你怎么还不走呢？你怎么、 啊、 我又不能轰他。 对呀， 我是个做小辈儿的。 是啊， 这怎么办呢？ 嗯， 哎， 嗯， 想起一个辙。 哦，怎么个主意呢？ 他过去了 啊， 二大爷，都走了，就您一人在这喝 啊， 不腻歪吗？ 是啊， 啊，嫌我喝得慢是怎么着？ 嗯、 不是不是不是， 嗯， 不是 啊， 我说您一人在这喝酒太孤单了。 哦， 我坐这陪着您呢，我给您说笑话。 哦，给说个故事， 给您助兴啊。 嗯， 好小子， 嘿， 你给我说吧。 行。 我给您说啊 啊， 有一卖砂锅的 啊， 挑着一个挑子， 是是， 两头都是砂锅砂吊。 哦， 走迷糊了， 他 不认得道， 嗯， 跑山里去了。 是啊， 哎呀，这卖拉野地呀、 啊，啊， 这是哪儿啊？ 呵， 哎，正走着坏了， 怎么着？ 迎面来一只老虎。 哎呦嚯！ 是啊，这只老虎一看这卖砂锅的， 嗯， 他就要扑过来。卖砂锅的一看这老虎坏了 啊， 我这命没了。 是啊， 我怎么看见老虎了？ 哎呵， 眼前又没有家伙，怎么办呢？ 啊，怎么 抄起一个砂锅来？ 哦，是是， 照着这老虎，对呀， 就这一锅呢？ 就这一锅 啊， 老虎 他 没动地方， 哦，没走。 看着他， 嗯， 摔完了，一看他不摔了， 嗯， 这又要过来， 嚯， 他一看不能让他过来， 嗯， 赶紧又抄起一个锅来， 是， 啪，又一锅， 嗯， 老虎还没动， 嗨，你看看这玩意儿， 左一锅，右一锅， 嗯， 一会儿把砂锅就全摔了， 哈，满完了， 没了， 嗯， 那怎么办呢？ 啊， 这还有砂吊， 哦， 拿起砂吊来， 嗯， 啪，一砂吊， 嗯。 老虎没动， 啊， 再砍，啪，又一砂吊， 嗯， 左一吊，右一吊，一会儿 啊， 砂吊也没了。 这老虎呢？ 老虎还没走， 这玩意儿多要命啊！ 哎呀，卖砂锅的一看，你怎么还不走啊？ 是啊， 我这没门了 啊！ 一看，哎呦，还有酒壶 哦，砂酒壶， 拿起酒壶来， 嗯， 就拽这老虎， 是， 啪， 嗯。 左一壶右一壶， 嗯， 拽来拽去 啊， 酒壶就剩一个了。 哎呀呵，你看这玩意儿怎么办？ 就剩这一个酒壶了 啊！ 小伙子把这个酒壶拿起来， 嗯， 冲着老虎可就说了。 然后说什么呢？ 你还不走啊？都到这味儿了，你还不走？看见了吗？我可就这一壶了啊！你个畜生，走！我也就是这一壶。你个畜生不走， 怎么样？ 我也就是这一壶。 老头呢？ 老头一听，这是骂我呀！ 他明白了。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哇！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听完了段子，咱们就来说说马三立先生教徒弟用了什么招数，让尹笑声这么害怕。尹笑声曾说呀，学相声时师傅对你不满意了，他就没话了，连看都不再看你一眼了，让你自己琢磨你错在哪儿了。而且先生教徒弟啊十分简练，言简意赅的几句话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你如果自己没留到，他就不理你了，你自己纠正过来了再去找他，他认可了就和没事一样继续教你，你一个月不纠正，他能一个月不理你。看来马三立先生的教学方法还真的是与众不同啊。那下面呢，咱们就再来听一段尹笑声和邓继增二位合说的相声空城计片段。 就因为这里边有我这么一个棒槌， 怎么样 全砸了？ 哦，全砸了。 他没告诉我。 哦， 突然间的后边唱上。 是啊， 中途路上得意忧心，唱完了大伙儿一喊，哇，吓得我差点蹦起来。 是啊， 你喊什么喊什么。哎，前面打快枪锤，更起贼气，更起贼气，人家头旗领着二旗上去了， 上场了， 到台口站好了，头旗冲二旗一透袖，人家俩人分开， 对， 站对脸，接着打快枪锤，就是三旗领四旗上，我就是那个四旗，我也上去了， 赶紧上， 我拿着旗我也喊，我就哇， 怎么这样呢都？ 我那阵我都晕了。 哦， 我那脚底跟踩棉花套似的 啊！ 往中国大戏院台上一站，我那个心里边噔噔噔噔噔噔，我一看楼上楼下 啊， 1400多人呢。 对呀、 你下边一看，黑压压一片， 哎， 光是脑袋没腿， 哎，没腿啊， 腿都在椅子底下了，我看得见吗？ 哦，挡着呢。 我这心里琢磨，我是听戏来的，我怎么跑台上来了？ 就是。 我看底下要有熟人看着多顺呢，这 个还知道这？ 哎，你看那人呢，那眼睛还都看我， 多新鲜！ 看我干嘛？这不是？那这功夫 啊， 这三旗在旁边啊，他冲我透袖， 哎，那是让你分开。 他我没看见呢 啊， 我正看台下了 啊， 我再来扭脸儿再一看呢 啊， 那三旗没了 啊， 哎 啊， 三，我一看三旗跑那边去了 啊，对呀、 跟你跑那边去，我这是怎么办呢？这节骨眼我想起后台嘱咐我那句话了。 哪句啊？ 你就跟着三旗走。 哦， 三旗上哪儿你上哪儿。 是啊， 我一看三旗跑那边去了， 你呢？ 我也跑那边去了。 你也过来了？ 坏了 啊， 砸了。 是啊， 这边就剩二旗一个人了。 哎， 我们仨人都跑这边来了。 啊， 这底下的观众啊，他不吃亏啊。 是啊， 他一看站错了，马上倒好就上来。 哦， 咚，嘎， 呵， 哎，好吧，二板歪了，怎么变幺蛾了？ 对着白酒了。 一边一个，一边仨，可不幺蛾。 就是啊， 他这一喊，那三旗不乐意了。 啊， 三旗，哎，你怎么跑这边来？ 哎， 我说废话。你跑这边来了，我可不跑这边。 好， 那不行，那不砸了吗？ 砸了吧 ，那怎么？砸了，像话吗？那能办的呢？能办的过去。 哎， 过去。 啊， 你怎么不过去？ 嗨， 废话，该我过去吗？怎么不该你过去？你赚7.5块，我赚1.5块。你7.5块不过去，让我1.5块过去。 好， 我1.5块就这人了，我 跑这儿忍着了。 我为什么不过去？ 为什么呢？ 底下叫道好，他知道站错了。 对呀， 可我们仨人在一块儿 啊， 他知道谁站错了。 好， 我这，你说 不是这节骨眼儿，我打那边，我往这边跑。 对呀、啊， 我一跑，底下一看，哎，这大个儿错了，这大个儿。行了，我们一块儿忍着吧。三千不乐意， 嗯， 过去，我说就这人了，嗯、不行，过去，哎，我你别踹我呀，哥， 嗯， 哎不，我不怕这个，不行，咱俩外边，对吧？ 外边， 他敢去吗？ 那谁敢去啊？ 底下道好一个跟一个， 你瞧， 三千是直踹，你说我就不着急吗？ 谁也着急呀、 啊，我这着急，我那汗往下流啊， 哎呦， 我找手绢擦汗， 啊， 我都换上他那个袍了， 啊， 我上哪儿找手绢？ 就是吗？ 我一看他那个袍啊。绿缎子绣金线 啊！ 我管那个嘛、 啊， 我就拿这个擦， 拿这个擦， 怎么着 啊？ 我不拿这擦吗？ 回来吗？ 我不就这一回吗？ 啊！ 下回我再想打折，他也不要我呀！ 那都多新鲜呐！ 就拿着擦，哗，我这一抹， 嗯， 坏了， 怎么了？ 它是绿色的袍， 对呀、啊， 掉色。 哎呦， 我这一抹呀、 啊， 弄我这个脑门都绿了， 好嘛！ 底下叫道好那位那个嘴还真损， 怎么呢？ 他马上他就喊出来了， 哦， 哎，过去 啊， 让那蛤蟆过去， 蛤蟆过去。 脑门都绿了，可不蛤蟆 啊！ 那裘盛戎在后台那纳闷儿、怎么回事？我还没上场了，怎么道好上了？ 就是 一溜那边幕一看， 嗯， 哎呦， 嗯、 那棒槌怎么站那儿了？嗨，赶紧拿手把胡子撩起来，把嘴露出来，冲着我， 这是， 那意思让我过去， 我让你过去， 我不过去 啊。 他冲我拧嘴儿 啊！ 我气他， 怎么气？ 我冲他急眼儿。 哎， 我不过去。 嗯嗯，呵，哎呀， 我就不过去。 好嘛， 哎，他绷不住了。 哦， 跟着家伙点儿，他上来了。 该他上。 更急得，苍，冲着我一亮下。 哎， 你还别不服。 嗯。 人家就是角儿， 怎么呢？ 人家把原词儿啊一句没唱 哦， 现抓现编唱了几句，他愣把我打这边给唱那边去了。 哎，他怎么唱的呢？ 我给你想想。 来， 奔那都一心怒气发，大小三军听根呀，每日里派一兵一边俩，为什么今天一边一个一边仨？我跟你扭水儿，你也不怕，还得奔。渡了我就把你拉过来吧。 好， 他那个意思 啊， 他打算把我从这边给拽那边， 就那意思。 我把他气糊涂了。 哦， 他那个眼都聋了。 是啊， 他一伸手啊， 啊， 他把三旗给拽过去了。 啊， 我一看三旗过去了， 你呢？ 我也过去了。 你也过去了。 刚刚您欣赏到的就是尹笑声和邓基增二位合说的《空城计》片段。尹笑声先生在艺术上兼得师父马三立与父亲尹寿山的表演特点，能捧能逗，说唱俱佳，所以年过古稀仍然坚持每周坐公交去园子为喜爱相声的朋友演出，为相声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种精神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钦佩。 你不再打电话，从你有了他我被丢下，还在等你说你最爱的是我，请你别再装傻，遇见我不必那么虚假，你有什么好尴尬，你又在利用我的心，太软只要看你掉下眼泪，我比你还难过，你忘恩负义还用谎言报答我，想一直听你说他对你有多好，也不会祝福你俩快乐到荒岛，你要记住我永远爱着你 forever， 你属于我。再也打不通，你的东西已经都搬空，只剩漱口杯和一把旧牙刷，以前你住的顶楼陌生房客说你一般通，六爷对心没人手，你 轻易就忘掉你的承诺。我们的爱像保鲜它用过就被丢掉，再提起过去以前我只感到我不想一直听你说的对你有多好，也不会祝福你聊惯了的荒岛了。你要记住我永远爱着你 forever， 你属于我。 我不要一直听你说我没有他的好，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现而今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都大大的提高了，大家在饮食方面也产生了一种健康观念的转变和怀旧心态，思念起了曾经那些朝夕相伴的粗粮。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要算是有黄金塔之称的窝头了。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酒。在今天的经典名段单元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传统相声中与黄金塔有关的段子《窝头论》。窝头论这个段子是相声大师张寿臣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的。窝头论以窝头为题，咬文嚼字的为之作赋，形象地描绘了当时艺人的生活，有对现实的不满，也有宣传与世无争的自我解嘲。窝头论这个段子一大特点就是文言的成分很大，所以表演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张寿臣先生曾说呀，要说这个段子，首先得考虑演员本人像不像。有的人虽说真的有学问，但他表演时撇唇咧嘴、摇头晃脑，外表不像念书人，这就不成功。表演这个段子，站在场上是个书生模样。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由张寿臣先生的关门弟子田立和和他的老搭档王文玉为您合作表演的这段《窝头论》。 王先生，我呀算服了您了。 我有什么可叫您佩服的呀？ 就您这肚子学问，我不佩服您行吗？我有您这点灵， 我不能混成这样。 我也一般人， 要说也是， 嘿， 你也是人 啊， 我也是人。 对呀、啊， 哎，我下几年苦功夫， 嗯， 我上老年大学去，我就不信压不过你去。 你跟我干嘛呀？ 梁浩，82岁，中状元。我田立和笨，我85岁，把博士后拿下来，行吧？ 有雄心。 85，怎么样？85， 行啊。 我活了85吗？ 你问谁呀、啊？ 活得了， 那就活着吧。 哎，没这信心还学什么劲儿啊？ 嗯， 既然学了，就得活着个半斤八两的去。 我说， 嗯， 您这个岁数了，也别太玩命， 也别太玩命。 哎， 这命我玩定了。 不，你瞧瞧，这么玩命，甭问，学习成绩错不了。 别拿这话刺激我。 你瞧， 这回毕业考试，我才考了个第2名，就这成绩，我上什么劲儿？我对起谁呀？连我自个儿都对不起，对得起我老伴儿，他老人家。望子成龙这心，我这我望夫成龙，我说错了， 你琢磨好了， 我对得起孩子们， 怎么了？ 我对得起孙兰这女， 别，半身不遂了， 不爱听。 你好的也快，哎， 我越想越难过。我有什么脸活在世上？我还是，我越想越难过。 别哭，考第2名啊，应当满足了。 考第2名就应当满足吗？嗯，为什么不向第1名学习？你这种想法是落后的，是可取的，是不足进取的。 他给我扣上了。 考第2名，我太难过。 你们学校多少人呢？ 俩人儿。 俩人儿啊？ 哪学校俩人？ 废话，谁说的？ 我们那专业俩人。 什么专业？ 食品专业。 哦，学食品的。 哎， 哦， 我为了写这个毕业论文呢、啊、 是 呕心沥血呀、啊、 呵， 夜不成寐。 听听， 以前有认得我的 啊， 见过我啊。 哦， 不这样，我大胖子。这篇文章写完了，我瘦成这样了， 是怎么回事吗？ 看呢， 看嘛？ 看不俩眼， 俩眼怎么了？ 写文章熬的， 你不亏心呐？啊，夏景天儿，我看夜里2点多钟，你跟一帮人在马路边那儿还打扑克牌了，说， 文章写完了就不能轻松轻松了？ 你看，总有说的， 嗯、哎。 我说，你这论文什么题目啊？ 窝头论。 窝头啊！ 各位，瞧这态度，看不起人。先听听我这第一个小标题， 咱听听。 窝头命名之始末。 窝头就窝头呗，干嘛还命名之始末呀？ 这你不懂了。 嗯， 古代不叫窝头， 叫什么呀？ 叫窝窝。 什么时候叫的窝头啊？ 这是清光绪26年，公元1900年。 哦， 八国联军进北京，西太后带着光绪逃难奔西安 啊， 走到半道饿极了， 嗯， 找御前要吃的。 哦， 老百姓进的窝窝，西太后吃的又香又饱，吃完了加紧一走，联军没赶上，西太后高兴了。哦， 呵，吴宝家有功啊，得赏他个封号吧，叫窝窝头吧。 我这怎么个意思呢？ 窝窝头嘛，食品里一个领头的，是吃的都属他管，他是那头。 是这么解释吗？ 不信你问习太后去。 我哪儿找他去？ 过去有名韩氏啊，不得已的时候 是 多亏了他的帮助，后来出将入相，感慨万千，写了一篇窝窝赋。 哦，这窝窝赋您还记得吗？ 全文都知道， 念一念。 在这念念 啊。 好嘞， 来来， 注意听着啊。哎哎，美哉窝窝兮，唯物最妙，本天地之所产，兼人力之所造。玉米为之主体， 棒子面嘛， 黄豆为之掺脚， 掺点这玩意儿喧腾。 观其形如将军之帽， 上尖下圆； 察其色似帝王之袍， 黄色的呀。 里衣外酒兮， 这等会儿您呢？ 怎么？ 里衣外酒怎么意思？ 哎，蒸窝窝的时候 啊， 一个手指头在里边，九个手指头在外头，这叫里衣外酒兮。 哦，接着念吧。 和遁甲之象，黄色为中央之气息， 黄色为中央之气息， 中央戊己土，土色属黄嘛。 哦， 把坎离而合造， 坎离是 坎离就是水火呀，没水没火怎么蒸窝头啊？ 哎，撒干面少不了。 共终日之宝兮，力能耐久， 唐时候 一日三餐兮，胜美酒羊羔， 不见得 与西周而亲密，配葱酱而逍遥，对卤虾而和好，与腐乳而绝妙。 腐乳是 臭豆腐。 嗨， 孔子得之何愁陈菜， 陈菜绝粮。 燕子得之何必单瓢， 但似瓢饮。 文言侯少年无缺，何其瓢母。 韩信小屯要过饭， 梁武帝台城寻获，焉能饿倒。傅翁言粗糙难咽，吾爱如骨肉之交。意在延年益寿，何必身居蓬岛，但尝其中滋味，吾愿终身偕老。 吃一辈子窝头啊，受不了。 话不能这么说呀。 怎么呢？ 有这么句俗话。 哪一句？ 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蜜不甜呢。 倒是有这么一句。 想当初 啊， 孔圣人绝粮于陈蔡， 是 想吃窝头了，哪儿找去呀？ 哦， 被圣人给饿的呀。 啊， 哎呀，脑袋出虚汗，俩眼冒金星， 呵， 心里直扑腾，嘴里吐绿水啊。 瞧瞧， 叫他徒的，娟儿， 娟儿，颜回字子渊。 娟儿， 怎么到这味儿了？ 饿的。 哎呦， 老欠儿，嚷了，念兰。六处歌念。 不对对，您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对对。这老欠儿是 老欠儿 啊， 上来了跟徒弟说说自己长辈嘛。 哦， 老欠儿，嚷了就是饿了 啊， 念兰没钱，六处歌念一字没有。 不是您这都什么语言呢？ 古汉语吗？ 古汉语。 哎， 我听马志明、魏文亮他们常说这玩意儿。 你怎么样？ 我呀，我不行。 你听懂吗？ 干脆 啊， 您呢，好好说吧啊。来吧啊。 叫燕回，去，找粮店， 赊 点棒子面。 不， 蒸点窝窝。 你等会儿去，你去等会儿。 老拦着我。 您这得有根据吗？ 《论语》上都有记载呀。 哪一句？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奢乎？” 这怎么个意思？ 子曰就是孔子说了，君子指自己，无所争，没有棒子面蒸窝头，必也奢乎？必须到粮店去奢去。 我跟你说吧， 啊， 君子无所争 啊！ 孔夫子是说呀，君子人在各方面有无所争志， 只有在射箭上要有所争。那字儿念射，不念奢。 你没读过五方原音奢奢奢奢吗？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 争得了窝窝，爷儿几个渡过难关。爷会聪明，你教就会啊。 是是， 曾子、曾参 啊， 笨，怎么教教不会？ 这么大曾子不会争窝头？ 不会，曾老夫人争的窝窝都生的。曾子吃完饭上小去，怎么走半道拉稀？ 拉、 来晚了。 怎么办？ 孔圣不乐意。 圣人就这模样。 你又迟到了。我走走半道拉稀了。你吃冰棍了？ 那年头有冰棍吗？ 别跟人搅和。 谁搅和？ 我没吃冰棍，还顶嘴，没吃冰棍怎么拉稀？我吃生窝窝吃的，吃生窝窝拉稀啊。该你说这夏天我告诉你几回了，就是记不住啊。这倒霉孩子属耗子的，要管就放。再告诉你一遍啊，告诉你一遍，记住了啊。张捕头知道吗？跑了气了，懂不懂？记住了没有？再记不住看看我怎么抽你。 行，你抽不抽？这都有根据吗？ 论语上有啊。 又有，你念念。 曾参问孔子曰：“窝窝阴身不舒乎？” 这句我听着耳生。 耳生啊？ 啊， 底下就不耳生了。 我听听。 下礼无能言之，岂不足争也？ 这怎么个意思呀？ 子曰，就是孔子说了 啊， 下礼无能言之，夏天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争不熟的原因知道吧？气不足，跑了气了，懂吗？ 懂什么呀？懂 啊。 人家说下礼无能言之啊，孔夫子是说呀，夏朝的礼制我能谈出来，但是夏朝之后起国的礼制，因为文献不足，就不能证明我的话了。那字儿啊，念起不念气。 哎，还是没念过五方原音， 七起起气又来了。 哎，我总结了圣人争窝头的经验，写了一篇窝头论。 哦， 阐述一下蒸窝头的要点。 是是， 你要按照我这法子蒸出窝头来 啊， 揭开屉这么一看，嘿，金黄色儿，油哇哇的一层亮皮儿，拿在手里头这是温温乎乎、利利骚骚，掰开了沙沙愣愣的，搁在嘴里甜丝丝的，往下一咽，滑滑溜溜、顺顺当当，吃的时候蘸点黄酱、臭豆腐、爆腰萝卜、白菜帮，然后来碗稀粥，准保你舒舒服服、愉愉贴贴。 要不按您这个主意蒸呢？ 别人20分钟蒸熟了 啊， 你俩小时也蒸不熟，活要灭。揭开屉这么一看呢，俩字儿评语：堵心。窝头这颜色 啊， 灰不叽撩，冒水气儿。拿的时候沾手指头，一掰是黏黏糊糊，搁在嘴里糊上糖，拿舌头舔都舔不下来。 再回去蒸蒸， 再蒸啊 啊， 再蒸一辈子也蒸不熟了。 那把它扔了， 扔了可惜，吃拉稀。 那怎么办呢？ 哎，读了我这窝头论，就不至于犯这个错误了。 哦， 哎， 要这么说，您把您这窝头论跟大家宣讲一下吧。 在哪儿啊？ 就这儿啊。 在这儿 啊！ 不不不不不不， 这是为什么呢？ 舍不得舍不得， 不是保不守怎么着？几位啊，看这意思，你帮我来吧， 念着 啊， 可以注意啊！ 哎， 夫窝窝头者啊，怎么意思？你要干嘛？ 夫窝窝头 啊？对。 有孵鸡孵鸭子的，哪位见过孵窝头的？俩大窝头搁一块儿孵一堆小窝头，像话吗？ 全不懂。 嗯， 孵是发语词，读音念孵，你没听明白？ 那您接着孵吧。 服务窝窝头者，玉米为主，黄豆为辅，共为细末而成棒子面也。 嘿， 上尖而下圆，外实而中空。 哦， 观颜色之轻重，察水气之盈虚。 啊， 若火旺水盛，气盐气足，一气而蒸熟者， 是是， 此物最美，颜色较金黄光润，可谓美餐也。 哦， 若火微水欠，气漏气虚，不待熟而接替者，此物 怎么样？ 一辈子不能熟也， 熟不了了。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对对对， 经典名段。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窝头论这个作品现在已经很少出现在舞台上了。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段子的文本曾经由著名曲艺家赵连甲先生进行整理，其中增加了讥讽、控诉日伪和国民党政权、歌颂新社会的内容，后来被收录在《中国传统相声大全》一书中。1946年，相声老艺人于俊波就在和弟子孙玉奎合说窝头论时，加入了吃混合面的情景，以混合面窝头揭露日伪统治时期的罪行。其实在相声中并不是只有这一段和窝头有关的相声，下面咱们就来听一个群口小段拆字儿，听听赵振铎、赵世忠和王学义三位给咱们聊聊这窝窝头和贴饼子之间的故事，请您欣赏。 这回咱们三个人呢，哎，拿这个文字啊说点玩意儿。 怎么说呢？ 我出题呀。 好， 咱们找一个字。 哦， 这一个字啊拆开了要念它两个字，以这两个字找它两样东西。 哦， 这两样东西呢，你表面上看着还得一个样。 哦， 咱们每个人说四句，还得合辙押韵。 哦，还得要合辙押韵。 哎， 好啊。谁先说？ 我出的题当然我先说。 怎么样？我二说。 啊，我最后一个。 好，那我先说。 您说吧。 我说 什么字？ 哎，吕字拆开两个口。 哦，吕字。 哎， 姓吕的吕字拆开了，是不是两个口字？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哈， 嗯， 还得找两样东西呢。 当然了，吕字拆开两个口。 嗯， 一样的验茶。配黄酒， 哦，倒是差不多，差不多， 看着是不是一样？ 差不多， 对对对。 我是大口的喝艳茶，小口的喝黄酒。 嗯，哎，你怎么不大口喝黄酒？ 我一大口喝就醉了， 这人酒量不大。 哎，没酒量， 有点意思。 该听你的了， 听我的啊。 哎哎哎，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嗯，找两样东西。 一个样的象牙白萝卜配白花藕。 这不行不行不行，不，你这东西啊不一样。 就是， 怎么不一样啊？ 这个萝卜呀，它有根有缨，这个藕啊它有节，中间还有窟窿。 就是啊， 人一看就不一样。 不一个样啊。 没关系 啊， 我会修理。 会修理。 对了， 咱们看他怎么修理。 听着啊， 你说吧。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嗯， 一样的是这个去了根儿，削了缨儿，片了皮，捅了空的象牙白萝卜配没有节的白花藕。 这麻烦劲儿了。后两句， 我大口吃那个去了缨儿，削了根儿，片了皮儿，钻了空的象牙白萝卜，小口吃那没有节的白花藕。 差点没给他累坏了。 不管怎么说，人家算说上来。 哎，对，那就听你的了。 我也得说这个吕字啊。 哎，拿吕字找。 吕字，吕字， 嗯，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哦， 这怎么这味儿啊？ 哎，这不这味儿，他就说不上来了。 是啊，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哦，一个样的铁饼子配窝窝头。 看去，你 高明就高明。 别说了，别说了， 不一样，不一样。 你这个还不如他那个。 就是 啊， 哎，你这个铁饼子是扁的，有搁这儿，这个窝头啊，它是高的，上头一个尖儿，底下一个窟窿，一看就不一样。 哦，不一样，那没关系啊，哎，我会修理呀，啊。 他也会修理， 给你修理修理。 啊，看你怎么修理。 说铝字拆开两个口哦，一个样的结了嘎子的铁饼子配那个没有窟窿眼拍扁了的窝窝头。 哈，比他这还费事。 我大口吃那个结了嘎子的贴饼子，小口吃那个没有窟窿眼拍扁了的窝窝头。 就这的。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赵振铎、赵时中和王学义三位合说的群口相声小段拆字。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窝头这样的粗粮一度离开了人们的视线，而现如今啊，随着大家饮食健康观念的提高，以窝头为代表的众多粗粮食品又出现了家家户户的餐桌上。这正是我们现今所提倡的吃出营养，吃出健康。好，到这里呢，我们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送上一曲来自莫文蔚的《甜美生活》，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祝您天天有个好心情，天天有个好胃口。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少一点点零食，再多一点点坚持，再少一点点挑剔，我想我也可以。再多一点点美丽，再少一点点痕迹，再多一点点运气，我就能靠近你。清晰清晰，甜美可为自己呼吸，不只是从怀里。清晰清晰，甜美天气，永远被别人的台词怎么演好自己。而也许穿过了多余的泪，才明白不值得回味浅浅的伤悲。再少一点点叛逆，再多一点点真实，再少一点点定力，我想我也可以。再多一点点决心，再少一点点拉锯，再多一点点孤寂，我就能靠近你。清晰清晰，甜美可几呼吸，不只是从怀里。清晰清晰，甜美天气，连自己都嫌弃自己，谁会来爱你？啊，也许穿过了多余的泪，才明白不值得回味浅浅的伤悲。再少一点点距离，再多一点点坚持，再少一点点挑剔，我想我也可以。再多一点点美丽，再少一点点痕迹，再多一点点运气，我就能靠近你。再少一点点定义，我想我也可以。